是来自北京的小记者张锦佑， 我是来自上海的小记者王， 我是来自常州市的小记者 张，我是来自成都市的小记者黄曼山。 我在建成后的宾斯代现场为您介绍， 今天是上海昌邑小学75周年校庆，我现在在 西安科技节的现场，跟我一起进去看看吧。 北京2022， 北京2022， Beijing 2022， Beijing 2022。 我们用新时代青春的声音向世界展示魅力中国。 本期节目由外语广播中心与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联合制作。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2022，我是主持人 Peter。北京2022是一档以青少年为主角的节目，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将以多语种的冬奥小记者身份，从自身的视角出发，向大众普及冬奥知识，传递冬奥精神，介绍冬奥近况，并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冰雪运动。谈到五棵松体育馆，很多人还会记得2008年奥运会的两场篮球比赛，一场呢是中国队和美国队的交锋，还有一场是精彩的奥运会篮球决赛。之后啊，五棵松体育馆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并在去年的4月份，五棵松体育馆启动了冬奥改造的工程，历时8个月完成。五棵松体育馆利用新科技、新理念、新材料，在节能降耗、综合利用、竞赛观赛等方面实现了全面升级。接下来我们就学习一下有关五棵松体育馆的英文介绍。五棵松 Gymnasium was designed and built for the Beijing 2008 Olympic Games. It has an instantly recognizable exterior which can be lit up in a array of different colors at night. 首先大家呢听到的两句话呢是对五棵松体育馆的一个整体的介绍。首先讲到了是五棵松体育馆是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设计和建造的，两个动词，一个是 design， 一个是 build。 如果放到句子里面应该用它的过去分词的形式，因为它是一个被动语态， was designed and built for the Beijing 2008 Olympic Games。 下面就介绍了五棵松体育馆它的外观啊，它的外观极易识别，在夜间可以呢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哎，这句话非常的好，希望大家能够记下来。第一个我们看一下它的外观这个词哈，这个词呢多少有一定的难度， exterior exterior exterior 表示一个建筑它的外观，它的词性呢是名词。如何说它的外观极易识别啊？看一眼立刻就能够识别出来，前面呢需要再放上两个词，一个表示这个速度，时间特别的短，用这个词 instantly， 后面再加一个极易识别，表示能够看出来识别出来， recognizable recognizable。It has an instantly recognizable exterior. 后面我们把它的颜色啊，在夜间可以呢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which can be lit up in an array of different colors at night. 后面跟的是一个颜色的表达哈， array of different colors 表示一系列的哈，不同的颜色可以呢点亮五棵松体育馆， light up.Light up， 但是今天呢用的是它的被动语态哈，把这个 light 变成了这个 lit up， which can be lit up in an array of different colors at night. The arena came to life 13 years ago with the exciting first round match between the USA and China. 五棵松体育馆呢它在2008年哈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因为呢它举行了中国队和美国队的一场篮球比赛。这个比赛呢对于奥运会来讲是 first round match 第一轮，可以指呢一个选拔的这么一个流程。之后又上演了男子篮球的决赛，用的一个词 staging one of the greatest men's final决赛 final final， 在学校指的是大家的期末考试，但是呢在体育比赛里面指的是比赛的决赛的这么一个环节 final。 这个比赛啊非常的经典啊，英文这个表达是 Unforgettable Clash of the Titans，是一个难以忘记的一个 clash， 表示对决哈 clash C-L-A-S-H Unforgettable Clash of Titan between the USA and Spain in which the team led by LeBron James and Kobe Bryant clinch a 118-107 victory， 最后呢由詹姆斯和呢科比率领的美国队以118-107击败了西班牙队，获得了胜利。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一段里面的重点单词 exterior E-X-T-E-R-I-O-R， 它的反义词啊，今天我们再补充一下，用的是 interior 哈，把 E-X 去掉换成 I-N， 表示内在的东西或内在的一个名词哈，它的词性呢既可以是形容词也可以呢是名词。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用 exterior 哈造的两个句子，比如说这个建筑啊在外观上算得上是一项杰作，因为呢看起来非常的精美雅致。 The exterior of the building was a masterpiece of architecture, elegant and graceful. The exterior of the building was a masterpiece of architecture, elegant and graceful.好，看一下第二个例句，这个房子的外墙需要油漆一下。The exterior of the house needs painting. The exterior of the house needs painting. In 2015, work began on the arena to install an ice rink, which can be converted back into a basketball court in under 6 hours. 2015年，五棵松体育馆呢，开始呢铺设冰场了，冰场可以在6个小时之内呢改回篮球场。场地哈用的是 arena，A-R-E-N-A，arena 哈，往往呢是指呢体育的竞技场。2015年，五棵松体育馆开始铺设冰场哈，冰场用的是 ice rink。R-I-N-K rink， 它表示这个冰场，也可以指呢旱冰场。那么看看它的神奇的一点啊，在6个小时可以改回篮球场， which can be converted back into a basketball court in under 6 hours。 看看这个转变啊，这个词非常的好， convert back 表示给它转回来哈，变成另外的一个模样，这个词 convert C-O-N-V-E-R-T。In 2016, the gymnasium was arena for both basketball and ice hockey events. 那么之后啊，五棵松体育馆举办了篮球还有呢冰球的比赛。After a modification of its ice making and dehumidification system, 制冰的还有一个呢是除湿的一个改造。It can switch between ice hockey and a basketball setup, and many ice basket back-to-backcompetition have been successfully held. Modification 哈，改造改变哈，对呢制冰的哈流程环节的改变，以及呢除湿系统的改变哈，这个除湿呢是 dehumidification 哈 system， 然后它可以进行篮球和冰球比赛场地的切换。 switch you can switch between ice hockey and basketball setup。之后还有一个非常专业的术语叫做蓝冰背靠背的比赛，不要把这个蓝哈理解成为蓝色的蓝，而是篮球的蓝，篮球和呢冰球背靠背的比赛。 And many ice basket ice 冰球 basket 篮球 back to back 哈背靠背的 competition have been successfully held。通过这一段哈，大家牢牢记住这个时间 under 6 hours 哈，在呢不到6个小时就可以完全的进行场地的切换，从冰球到篮球或从篮球到冰球没有问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这一段里面刚才讲到的重点单词 convert， 它表示一个转变，最开始的意思呢它表示劝一个人改变他的信仰哈，用这是 convert somebody 哈，但现在用的更多的呢是对一个东西进行改造进行改变。通过改建这个阁楼啊，他们又多出了2间卧室。 By converting the attic 哈，通过改造哈，用这个词 the attic 一个阁楼。 They were able to have two extra bedrooms. By converting the attic, they were able to have two extra bedrooms。第二个例句哈，跟我们旅行有一定的关系。如果哈，我把美元换成欧元，汇率是多少？What rate, R-A-T, 哈，表示一个货币的兑换的汇率哈。What rate will I get if I convert my dollars into euros? What rate will I get if I convert my dollars into euros?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Ice Hockey Federation, the 30 by 60 meter ice hockey rink used...in previous Winter Olympics has been changed to 26 by 60 meters to increase the intensity of matches. 那么之后呢，五个松体育馆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根据国际冰球联合会的要求啊，往届冬奥会使用的30米乘以60米的冰球场地改成了26米乘以60米。它的目的啊是增加比赛的激烈程度。好，我们看一下里面的一个国际组织，国际冰球联合会，它的英文是 The International Ice Hockey, Ice Hockey, H-O-C-K-E-Y, Ice Hockey, 哈，冰球后面加一个 Federation, 联合会，合到一起呢是 The International Ice Hockey Federation。那么场地哈，它的面积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30 by 60 啊，注意一下，大家在学数学的时候，表示一个地方它的面积几乘几，这个乘呢，用的是介词 by。今天呢是30米乘以60米的冰球场地，我们可以说 the 30 by 60 meter ice hockey rink, the 30 by 60 meter ice hockey rink 变成了呢26米乘以60米。To 26 by 60 meters. 它的作用和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To increase the intensity of matches. Intensity 表示呢比赛的激烈的程度。那么这个词啊，自然界里面还用的特别多，比如说一个东西它的热度啊，比如说光线的强度都可以用这个词 intensity， 比如说特别热的这个天气，表示热气特别的浓特别的足，我们用这个词 intense。 那么如果说光线特别的热啊，特别晃眼睛，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词 intense。 那么变成了名词的话呢，后面加上这个 ity intensityintensity， 那同时哈 intensity 呢也可以表示比赛的激烈的程度哈 increase the intensity of the matches。 同时啊，五棵松体育馆还升级了制冰系统、更衣室、反兴奋剂检测的实验室以及照明、网络、电力和 5G 的设施。 The gymnasium has upgraded the ice making system， 哈，这个词组我们刚才讲到了 ice making 啊，制冰的一个系统升级呢，这个词非常简单 upgrade 之后呢是更衣室 locker room L O C K E R， 原来呢是指呢有锁的那些柜子，那么把这些柜子放到一个房间里面，我们就可以叫做 locker room。大家如果有机会啊，看一些顶级俱乐部啊，或者国家队哈、啊，他们的 locker room 哈、啊，的房间非常的漂亮啊，每一个运动员都有自己的一个 locker， 然后呢，上面摆的自己的衣服啊、鞋呀、啊、一些其他的运动的用品等等哈、啊，非常的高大上哈、啊。大家记下来这个 locker room。另外呢，在 locker room 里面会发生很多有趣的故事啊，运动员在场上的一个表现和他在 locker room 里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大家如果感性的话呢，在视频上可以搜一些运动队哈，他在 locker room 里面的一些表现，一些搞笑的视频动作等等。接下来的呢是反兴奋剂 doping D-O-P-I-N-G D-O-P-I-N-G， 单看这个词 dope D-O-P-E 原来呢是指毒品，那么现在啊，在这个比赛当中啊，这个 dope 啊，后面加上这个 ing doping， 往往呢是指兴奋剂哈、啊，使用兴奋剂。那么反兴奋剂的话呢，前面加一个 anti 或 anti a n t i， 表示反 anti doping test lab 以及照明 lighting network 网络 power and 5G facilities 啊 ，5G 的设施等等。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位哈、啊、外国的朋友哈、啊，他如何来评价五棵松体育馆。It's good for the whole sustainability of the games, as the gymnasium uses carbon dioxide instead of freon as a refrigerant in ice making, which will reduce carbon emission equivalent to that of 3,900 cars a year.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位外国朋友哈，他在评价里面用的几个词，一个是 sustainability 啊，表示可持续的一个名词，因为啊这个词是从动词 sustain 可持续的哈，这个动词经过不断的变化演绎呢，形成了它的名词可持续性哈 sustainability。另外呢又讲到了使用二氧化碳来替代这个 Freon、Freon 是我们以前冰箱经常使用的制冷剂，叫做 refrigerant、制冷剂，它可以减少、很多的这个排放量。它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啊，五棵松体育馆、在制冷剂方面的一个更新、或一个提升，它减少的排放量相当于每年3900辆汽车的碳排放、reduceCarbon emission equivalent of that of 3,900 cars a year.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讲过的这段英文介绍给大家再朗读一遍。五棵松 Gymnasium was designed and built for the Beijing 2008 Olympic Games. It has an instantly recognizable exterior, which can be lit up in an array of different colors at night. The arena came to life 13 years ago.With the exciting first round match between the USA and China, before staging one of the greatest men's finals in the history of the games, and a forgettable clash of the titans between the USA and Spain, in which the team led by LeBron James and Kobe Bryant clinched a 118-107 victory. In 2015, work began on the arena to install ice rink,which can be converted back into a basketball court in under 6 hours. In 2016, the gymnasium was arena for both basketball and ice hockey events. After modification of its ice-making and dehumidification system, it can switch between ice hockey and basketball setups, and many ice basket back-to-back competitions have been successfully held.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Ice Hockey Federation, the 30-by-60-meter ice hockey rink used in previous Winter Olympics has been changed to 26-by-60 meters to increase the intensity of matches. The gymnasium has upgraded the ice-making system, locker rooms, anti-doping test lab, as well as lighting, network,power and 5G facilities. It's good for the whole sustainability of the games, as the gymnasium uses carbon dioxide instead of freon as refrigerant in ice making, which will reduce carbon emission equivalent to that of 3,900 cars a year, said the diplomats invited to watch a test game at the venue.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小记者冯张怡和江纯宁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我的冬奥梦 My dream of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大家好，我是冬奥小记者冯张怡。明年就是2022年了，是北京举办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年份，赛季已经开始倒计时一周年，北京各大即将举办冬奥会项目的体育场馆依次完成场馆改造和建设。五棵松体育中心坐落于长安街沿线五棵松桥附近，其中五棵松体育馆建筑面积 6.3 万平方米，可容纳18000人，在北京奥运会后发展为北京文体活动地标式场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五棵松体育馆举行了篮球项目的比赛，时隔14年左右，五棵松体育馆再次承接了奥运赛事的项目举办任务。在2022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将会举办冰球比赛。为了迎接北京冬奥会，五棵松体育场馆改造工程于去年4月启动，历时8个月，在2020年12月24日完工，实现了当年开工并完工的目标，更是从一个篮球场馆变成了一个冰球加篮球可切换场地。五棵松文体中心品牌中心总经理袁颖慧女士介绍说， 这个场馆其实已经实现了篮球、冰球、演唱会这种三种模式的转换， 就拿冰球比赛和篮球比赛转换来说，比方说今天晚上是冰球比赛，那么明天晚上是篮球比赛，那么我们就需要在冰球比赛结束之后连夜进行一个转场，那么最多呢我们需要6个小时就可以把这两个模式给转换出来，然后使这个冰球和篮球背靠背的这种比赛得以实现。 另外，五棵松体育馆在转换为冰球场地的时候，是本着绿色、共享、科技的原则。北京冬奥会场面即为26×60米，场地变化增加冰球比赛的激烈程度和观赏性。在改造过程中加入一些场地大小切换的技巧，也让赛后的持续发展有了头目。本次冰场制冰系统采用了环保的 R449A 制冷剂，并更换了制冰机组。 大家可能想知道叫什么叫黑冰，其实顾名思义就是它看上去比较黑，因为我们以前在这种冰球的比赛现场或者是在转播里看到的冰它比较白，它是因为这种专业的比赛它制冰的时候需要一层一层的制，在这种基础冰的基础上它要喷白漆，要喷 logo， 要画线，所以它要经过很长时间。那么这次制冰呢，我们不喷白漆，只是制这个1到2公分的这种基础冰，所以它看上去比较黑，就是叫黑冰。 北京冬奥组委对五棵松体育馆制出的黑冰进行测试，通过现场测试，五棵松体育馆制冰达到设计要求，同时制冷机组工作状态良好。经验证，五棵松冰上运动中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低耗能中国公共建筑及体育场馆。五棵松体育场馆在切换方面也有了很好的设计，可以使冰球场地与篮球场地的转换在6小时左右完成，这更加大了场馆的实用性。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无论是比赛还是开闭幕式的内容都精彩绝伦，场地座无虚席。2022年的冬奥会更是令人期待，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用炽热的心融化坚实的冰，我们拥有热情，严寒挡不住的是我们的激情澎湃。 大名鼎鼎的五棵松体育馆，除了举办篮球比赛、大型演唱会，你还想在那里感受什么？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上，你将可以在这里酣畅淋漓地享受冰球比赛。原因嘛，当然要感谢现代科技和工程师们，在对五棵松体育馆进行改造之后，它将拥有快速的蓝冰转换的能力。五棵松体育馆改造完成后，将拥有2种可转换的冰场，在冰坝大小上按需切换，还能实现6小时内冰球、篮球2种比赛模式的切换。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工程师古新说，五棵松体育馆入选2022年冬奥会，不仅在于它是综合性的体育中心，而且在于它本身就具备了蓝冰转换的基础。五棵松体育馆的冬奥改造分功能区改造和专项改造2部分。所谓功能区改造，改造的是竞赛层房间、场地、伸缩看台系统；而专项改造则包括照明设施、音响扩声系统和显示屏等的改造。以冰场为例，往届冬奥会使用的冰场标准为30米×60米，北京冬奥会新要求是26米×60米。改造完成后，五棵松体育馆将可以容纳2种可转换的大小冰场，以方便冬奥会之后满足各类冰球赛事。再如更衣室改造，将现有的4间更衣室重新规划，改造成6间符合冬奥会标准的更衣室，配备更衣柜、按摩室、教练室、磨刀室和备餐区等。此外，五棵松体育馆还新建了电动伸缩看台系统，可根据不同标准的比赛场地，随时调整看台距离，以满足不同的赛事和文化活动需求。根据赛事需求，五棵松体育馆还重点对现有照明设施和显示系统进行了改造。改造后，照明系统各项指标均可达到 HDTV 超高清转播水平，满足超高速摄像机回放要求；显示屏则达到高清标准， 而且具备现场同步直播、精彩瞬间捕捉、奇特镜头回放、赛况信息播报、计时计分统计、广告播出等多项功能，能够极大地提升观赛体验。 以上就是本期北京2022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外语广播 FM92.3、听听 FM 以及北京外语广播官网 AM74.com 同步播出。相约北京，牵手冬奥 ，See you next。 体验老北京文化，分享新北京精神，更多北京故事就在接下来的感受北京 ，Touch Beijing。 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件衣服不错，刷了。这个包包是爆款，刷了。 您尾号1234的信用卡欠款即将逾期，请及时还款。 消费洗刷刷，还款哭唧唧。购物要理智，消费别透支。 以上为广告时间。 Pull up in your fast car, whistling my name. Open up a beer and you say get over here and play a video game. I'm in his favorite sundress, watching me get undressed, take that body downtown. I say you the bestest, leaning for a big kiss, put his favorite perfume on. Go play a video.It's you, it's all for you. Everything I do, I tell you all the time.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with you. Tell me all the things you wanna do. I heard that you like the bad girls, honey. Is that true? It's better than I ever even knew. They say that the the old stars living for the fame. Kissing in the blue dark, playing, pulling wild dots, video games. Are you alright? Right. He holds me in his big arms, drunk and I am seeing stars. This is all I think of. Watching all our friends fall in and out of old clothes. This is my idea of fun. Playing video.It's you, it's all for you, everything I do.